李谷一的《我和我的祖国》非常经典，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其实李谷一老师是一个特别好相处的人，湖南妹子，说话像爆豆子，急脾气，好心肠。当年李谷一演唱登上1983年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上时，他真切地感受到中国文艺的春天来了。李谷一作为中国内地第一位流行歌手，这位中国通俗音乐从弱到强的见证人和亲身的参与者，成功地把西方的现代音乐理念和中国传统的民歌结合改造，走出了一条全新的路子。下面呢，我们来听一首李谷一演唱次数最高的歌曲吧，《难忘今宵》。听完了《难忘今宵》，接着来聊。人们只知道李谷一的嗓音好，可是他演唱前的一些习惯性的举动又让人觉得非常有趣。您可能猜不到，李谷一在演唱前习惯在脖子的两侧贴上膏药，就是像风湿止痛膏之类的胶布啊。有人问他这是怎么回事呢，李谷一笑着说，这乃是独门秘方，有的时候嗓子不舒服了，哑了，可能是咽喉部位的肌肉过于劳累，贴上胶布就可以加快恢复，再加上吃含片什么的，效果会更好。看来李谷一真的是一个非常敬业的歌唱家。下面呢，还是来听歌吧，放松一下。妹妹找歌泪花流，来自李谷一的经典演绎。 解放，盼得回村报冤仇。 春常在，一来就像山河西流。 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今天呢，要来聊到的是群星闪烁60年当中60位巨星当中4位著名的歌唱家：李光羲、胡松华、李谷一和朱逢博。下面要说到的这最后一位就是朱逢博了。朱逢博是一位涉猎面广、敢于演唱新作品的歌唱家。他演唱的陕北民歌《敢生灵》、山西民歌《绣荷包》、新疆民歌《马依拉》等，既能保持地方色彩，又不失浓郁的民族乡土风味。经他演唱的中外歌曲500多首，数十首闻名中外，像《满山红叶彩霞》《雪孩子》《飞向远方的故乡》《那就是我》，还有美国歌曲《白兰歌》、瑞士歌曲《麦花》、加拿大歌曲《红河谷》、朝鲜歌曲《春天年年到人间》等等，这些在全国文艺汇演及评比中得到优秀作品、群众喜爱的歌曲等奖项，其中《那就是我》被文化部选定为中国十大经典艺术歌曲。下面呢，我们一块来听一听朱逢博演唱的这首《那就是我》。 一首好听的那就是我，来自朱逢博的演唱。在朱逢博的艺术生涯当中，他一共录制了二十几盒不同主题的个人独唱专辑，唱片有数十张，其中《蔷薇处处开》是新中国第一盒立体声音带，在当时中国家庭录音机拥有量极少的情况下，销售了130余万盒，位居榜首，现在也已被列入了中国唱片史册当中。另外他还首开先河，将通俗唱法用于个人演唱之中，顶住压力率先将台湾省校园歌曲介绍给了内地，使得以橄榄树等歌曲为代表的一批校园歌曲得以在内地广泛的被传唱。1989年，朱逢博更是荣获了原广电部和中国唱片总公司颁发的首届中国金唱片奖，并连续四届获太平洋影音公司颁发的云雀奖，还在日本国际音乐节上获得了演唱特别奖。除此之外，他还演唱过一大批电影主题歌和插曲。下面呢，我们来听一听他为动画影片《雪孩子》演唱的主题歌《滑雪歌》。 Thank you. 滑雪歌来自朱逢博。1985年，朱逢博和朋友一起创建了上海青音乐团，并且先后担任了首任团长、名誉团长和艺术指导。在此期间，他参与和策划了多场不同风格的青音乐会，足迹可谓踏遍大江南北，并且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歌唱人才。朱逢博还在国内首先办起了朱逢博艺术学校，在全国起到了示范和领先的作用，被中外听众公认为内地流行歌坛第一人。好了，各位，看一看时间，今天的娱乐大篷车也跟您说一声再会了。今天的旅行当中呢，一起回顾了群星闪烁的这60年当中60位巨星当中的4位著名歌唱家，他们是李光羲、胡宗华、李谷一和朱逢博。最后，司机韩涛代表调度之声制作叮当，为您送上一首朱逢博演唱的中英双语歌曲《白兰歌》，希望各位会喜欢吧。我们下次娱乐大篷车的旅程不见不散。 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